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嚟到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上個星期一咧就因為打風嘅關係啦，咁一劇之本嘅節目就暫停咗一次。不過今個禮拜咧終於翻嚟啦，繼續同大家講一講劇本。而今晚咧為大家主持嘅，除咗有我馮傑，亦都有餃子施淑婷同埋六姑何敏文喺度噶喎。今晚咧我哋揀咗一套咧個劇本嘅形式咧，係我哋從來咧係未講過嘅。呢一個係咩劇本呢？ 就是莎莉要飞 Shelley Valentine， 咁咧佢就系一个1986年嘅创作嚟嘅，咁啊亦都喺1989年嘅时候咧拍成电影啦。咁其实咧舞台剧剧本其实只系成套戏得一个角色嘅啫， 哇，一个演员。 系啦，一个啊系啦，唔系一个角色，系一个演员啫。佢会讲嘢啦，成段戏咁，但系同嘅对象好特别噶，分别系同埲墙啦，同埋同嚿石头噶咁 样。哦，有三个角色嘅原来，但系嗰两个角色系唔会出声嘅，好明显。 其实咧近年有阵时都会见到有啲嘅 one man show 嘅，咁佢哋都系一个人去做啊，但系好多时咧都会系其实系讲翻自己嘅嘢，即系佢可能都有啲嘅戏剧嘅形式嘅，咁但系咧佢系用自己嘅人生啦，系多啲自己嘅分享。咁嗰啲戏咧，你好难系第二个演员走翻去演嗰、那个，即系佢唔系一个真系咁戏剧嘅角色，系任何人都就可以走去演嘅。香港有时都会有呢啲嘅演出嘅，我哋见到。咁但系呢一个戏咧，就系真系一个系真系剧本嚟嘅，即系你任何人，佢真系一个角色嚟嘅，真系有晒佢自己嘅角色。咁你任何演员都可以走去演呢个戏。咁呢一类嘅剧本咧，相对地系少嘅。 我又唔觉得每个演员都可以走去演呢套戏，真系好难。 我明白你 嘅意思，即系 唔同演员可以演嘅， 独角戏同独白嘅分别啊嘛。 即系同嗰种叫做即系 one man show， 唔知即系而家好兴嘅有阵时，我哋而家个剧坛咧会有一啲就系一个演员咁样。譬如黃詠詩啦，之前有一個破地獄與白菊花，咁佢係其實佢都係自己一個人做曬成個戲嘅，咁但係相對地裡面咧係會多啲係佢自己嘅一啲嘅經歷啊，自己一啲嘅人生嘅體會啊，即係咁樣去一啲 即係你意思 係 個 係個 自己即係演員自己，係 啦，演員自己係自己嘅創作，係啦，佢可能自己都係埋即係編劇啊咁樣創作，自己一個創作嘅身份去做呢類戲。咁我之前都見過有啲即係戲劇嘅工作者咧，有咁樣去做嘅，其實都好睇嘅。咁但係呢一類戲，我頭先就係話你好難話，即係揾個演員為你去做嗰個角色啦。咁因為佢嗰種嘅形式咧，係一個用自己嘅經歷嚟做嘅一樣嘢。咁你好少會，可能得唔得咧？其實可能都得嘅，你可以揾佢。但係就即係相對地嗰個真係一個完全唔關自己事，一個真係戲劇咁樣嘅咧，就有少少唔同嘅。我會覺得係。 咁喺演呢一個我哋叫做獨腳戲啦，係嘛？咁喺演呢個獨腳戲咧，你哋兩位都係演員啦。其實有冇試過真係挑戰過獨腳戲，即係一個人做一個鐘頭或者兩個鐘頭嘅 show， 或者咁樣去做？其實哇，係咪真係好難、好辛苦？有啲咩特別嘅唔同嘅技巧嘅咧？ 獨腳戲我有做過嘅，但係係冇咁長嘅，九個字嘅啫。咁樣其實咁講啦，佢咧都有對象嘅，即係獨腳戲有陣時都有唔同嘅形式嘅。嗱，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就有啲分別，就係咧，如果你係自己分享自己嘢，好多時你個對象就真係觀眾嘅。系啊，观众 即系演员， 你 讲 俾 观众听， 系啦系啦咁样嘅。咁但系如果你喺个戏咧，咁你个对象有阵时会用电话啦。我第一次做舞台剧就系一个独角戏，咁用好多电话嘅，透过啲电话咁嚟讲。咁其实你系有个对象噶嘛，即系对方咁啦，只不过佢唔喺度咁。咁呢个系一个形式啦。咁我哋如果今次见到呢度咧，其实今次咧，我觉得佢有个两幕嘅。其实 Act One 就喺佢自己屋企啦，讲呢个女演员啦，呢个女主角啦。咁 Act Two 咧就喺希腊咁样。咁其实咧，佢喺屋企咧，好明显咧，佢就 真係有埲牆咁對住佢講嘢。但係去到第二幕咧，雖然佢好似有嚿石，佢會介紹，但係咧就係因為佢嗰句嘢咧，你見佢話：，誒呢嚿石啊，我識咗佢幾耐噶啦。但係你佢咁樣講嘅時候，其實佢又深刻唔係同緊個石講嘢嘅。其實我覺得佢嗰個 act two 咧，其實佢係有少少係同觀眾講啦，已經係個對象已經唔同咗。咁點解佢有呢個轉變咧？我覺得都可能係配合翻佢個戲嗰、那個、那個進程嘅，同埋嗰個主角嘅心裡面有啲嘢改變咗嘅。咁所以有呢個分別嘅。我哋可以再講個故事嘅，亦都可以再睇下。咁但係即係讀佢戲當然就係難演啦。無論點咧，佢呢個個半鐘 full length 咁樣。更加是懶啦、 啊！搞知有冇演過、啊、讀腳戲啊，或者你讀書嘅時候，暫 時未有呢個機會啊， 係咪好恨呢 有機會會挑戰嘅，有機會會挑戰嘅。 咁啊，聽到啊，大家聽到啊，搞知上演啊，咁有啲咩導演啊嗰啲，如果想揾女演員去演咧，咁試下嚇、啊，可以揾下搞知，揾到估都得，係嘛？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一劇之本會同大家講《莎莉要飛》啊，《Shelley Valentine》呢一個劇本。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劇本嘅內容先。 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Hello，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我哋今日咧系要讲一个咧女人嘅独脚戏噶，咁就叫做《莎莉要飞》。咁咧佢系1986年嘅创作嚟噶啦。咁其实咧佢系讲嗰个角色啦，咁啊 Shelley 啦 ，Shelley Valentine 咁样，咁所以佢就系叫 Shelley 啦，嗰个主角。咁佢系一个咧中产阶级嘅家庭主妇嚟噶。咁咧就讲咧佢有一个仔啦，有一个女啦，咁啊亦都有个老公啦。咁但系咧佢嗰日咧就系、是、第一幕啦，第一场咧，佢就系要翻屋企啊，煮嘢食啊，又开咗啲酒啊，咁佢就开始咧同埲墙喺度倾偈，咁讲啲乜嘢咧？咁啊，讲下仔啊，讲下女啊， 即系啲日常家常嘅嘢、啊， 家常嘅嘢、啊。 但系佢应该冇人同佢讲咧，所以唯有同埲墙。 系啊， 因为佢话佢个仔啊搬开咗，个女又系搬咗出去啦，即系两个搬走咗，咁个老公又翻咗工成日咁样， 系啊， 即 系 好闷嘅， 系啊，家庭主妇， 只可以对住一埲墙，只可以同你讲嘢啦，咁样。 系啊，86年。嗰陣可能電視機又未咁，都有嘅，但係又可能啊，屋企唔知冇啦，定係總之悶啦，要搵嘢講下啦。 其實佢又整緊下午茶俾佢老公啦，因為佢老公最緊要嘅就係下午茶啦食。係 啊，準時添啊，仲要你唔可以遲啊。 我哋稍後就會知道點解佢今日有咁多嘢要講㗎啦。 係啦，咁其實咧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有個好朋友啦，叫阿 Jane 啦，佢就女權分子嚟嘅， 聲稱 係。係啦，想做女權分子。 點解佢話自己係女權分子咧？就係佢。即係俾男人拋棄完啦，咁跟住咧，即係都唔係嘅。佢話佢個男朋友唔知見到個咪同個牛奶仔埋一齊喺間房入面，然之後咧佢哋就嗌交，跟住咧開始佢就 claim 自己係一個女權分子啦。 自此之後飲咖啡都唔落奶啦。 係啦，咁而跟住咧，阿 Jane 咧佢話：，誒、哎、咁不如咁啦，我哋去旅行啦。我依家咧就帶你啊，帶阿 Shelley 你。我哋去呢個希臘啊玩兩個禮拜好冇咧？咁啊，依家其實講緊阿 Shelley 喺度即係獨白喺度講翻啦。啊，阿 Jane 揾我去希臘兩個禮拜啊，唉，我去唔去好咧？咁樣啦。 係啊，仲要買埋機票俾佢啊。 請你請我去添啊。 係啊，但係佢最大嘅掙扎咧就係唔可以拋低佢老公噶，因為佢老公咧就啊咁走咗咁啊，邊個照顧佢咧？ 邊個煮飯佢食咧？ 佢就講啊，老公一定唔俾噶啦。佢講咗好多嘢嘅，譬如講性啦， 係 係啦。咁啊，又讲下个仔啦，阿 Brian 啦，阿 Brian 就想做咩就做咩啦，我就唔同啦。阿 Brian 嘅时候细个咧就有套话剧啊，咁又 诶啱啊，你哋讲啦呢个。 咁啊，做话剧嘅 Brian 啊，做因为阿 Brian 咧就老师觉得佢啊。要啲幫助啊！ 佢要有啲責任感嘅，俾啲嘢佢做，反而佢個人會好啲嘅，定啲嘅。 係啦，於是就俾咗一個聖誕劇嘅男主角佢做咁樣 主角嚟嘅。 係啦，做藥室咁樣啦，跟住佢真係變咗喎 ，Brian 真係唔同曬嘅喎，真係會背劇本啊，晚晚喺度乖咗啊，又多咗責任感啊。但係咧上演嗰日咧，咁啊就 佢都好專業㗎， 好 專業㗎，即係其他小朋友向爸爸媽媽揮手咧，佢唔會㗎，佢覺得演員嚟㗎嘛，唔可以咁㗎嘛，係咪？ 系啊，好认真咁样拖只驴仔出嚟啦，又拖住阿玛利亚出嚟啦，咁样咁咧。但系咧，呢个时候咧，佢就 啊，揾酒店啦，揾酒店啊， 有冇酒店？ 揾 揾下榻嘅地方啦， 揾客栈啦，揾呢啲可以住嘅地方，俾玛利亚可以生 B B 啦。咁啊，但系咧 个剧情发展应该去马槽生噶嘛，大家知啦。咁但系佢去嗰度敲门，喂啊，掌柜啊，即系有冇房啫？冇。唔系冇啊嘛，我 book 咗嘅噃。 佢唔跟剧本啊，开始好认真咁样去入戏啦。 咁梗系对手俾，梗系俾佢玩到吓咁 啊！好啦好啦，我带你上房啦咁样。咁大家唔知点算啊？咁佢讲咗阿 Brian 其实个性格咧就系一啲即系好随意嘅，谂到乜就做咩嘅。另外佢都讲到佢个女阿 Mill 咧，咁就搬咗出去住啦，咁同阿 Sharon 一个佢嘅朋友仔一齐住嘅，咁啊本身都即系唔系成日见到面啊，佢一日到黑就净系对住佢自己嘅老公嘅啫。 系啦，咁啊最重要咧就系讲翻佢以前细个咧，又讲讲啊讲以前细个啦，咁啊有个校长佢好唔中意嘅咁样，因为咧成日咧都喺。集会之后咗集会嘅时候就会问佢哋问题噶，咁咧成日问嗰啲问题咧，只有一个同学答到嘅啫，咁佢永远都答啱嘅，咁就又可以加学分咁样啦。嗰个女同学咧就叫 Marjorie 嘅，咁咧佢就好唔中意嗰个同学嘅，于是咧又成日虾佢啊。 但系有一次咧集会嘅时候咧，咁啊校长问咗一题问题，问到连阿 Marjorie 都唔识答，全部学生都唔识答，但系偏偏阿 Shirley 话我阿爸同我讲过。即系呢一题问题系咩咧？就系话人类史上最伟大嘅发明系乜嘢啊？冇人知道，有啲人答咩口香口胶啊，咩电视机啊之类咧，冇人识答。咁到阿 Shirley 一直举手啦，校长都你唔识答噶啦，你唔好阻住啦咁样。咁但系到最后真系冇人识答嘅时候，阿 Shirley 你答啦，你答啦。跟住 Shirley 就答系碌，即系车碌个碌啊碌。跟住校长突然之间冇理由嘅，你一定系出猫。咁样咁啊 ，Shirley 就无言以对啦。我点出猫啊？咁你问我答，咁我点出猫啊？咁但系阿校长咧，最后就诶唔搞啦，即系连嗰啲学分咧，本身应该俾阿 Shirley 啦，都冇俾到啦。咁啊，令到阿 Shirley 咧就更加唔开心啦。咁亦都反而我谂佢会更加憎阿 Marjorie 咯。 系啦，咁但系咧，佢再又讲下咧，最近一次同阿 Marjorie 重遇啦。咁啊，以为佢做咗空姐啦，身光颈靓咁样，原来咧佢系做咗一个嘅。 妓女咯， 系高级嘅妓女咁样啦，要去周围去嘅，要去法国啊、巴黎啊咁样，跟住咧又对啊女主角好好啦。原来咧话翻俾佢听，其实我细个咧好羡慕你噶，我想好似你咁样噶。咁但系咧，同时女主角又觉得吓、啊，其实我嗰阵时系好想好似佢咁样噶、哦。 即系大家都好似好想成为对方，咁但系嗰阵就不断咁争吵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大家都反而系羡慕对方嘅，想成为对方嘅。咁我哋其实见到咧喺个。戏入面咧讲阿 Shirley 咧，佢第一佢自己好闷嘅个人，即系佢好似乜都冇嘢做，净系只能够喺屋企做家务。咁但系佢个心咧好想走出去嘅，佢依家有张机票就系去希腊噶啦。咁究竟佢去定唔去好咧？咁就系最大嘅问题。佢最放心唔到就系佢老公。最驚咧就係個老公唔俾佢去，亦都好驚咧其他人洩漏咗啲消息俾佢老公知道，咁所以咧佢就去唔成。咁究竟佢自己去定唔去咧？呢個就係佢一直喺度即係同埲牆講緊嘢，其實就喺度自言自語啦。我哋可以話係就係、是、其實講到尾就係去好唔去好，去好唔去好，咁一直佢都係搞唔掂，唔知道應該點樣去做嘅。咁大家都知道阿 Shirley 個老公咧阿 Joe 啦，咁阿 Joe 咧佢就對於嗰個下午茶咧好緊要噶嘛。其实佢哋咧就有个餐单嘅，逢礼拜四咧就有免治牛肉食。哇，咁阿 Jo 就好中意食免治牛肉嘅。但系今次咧，阿 Shirley 咧佢就话我唔煮免治牛肉，我自己炒蛋薯条俾你食。咁啲免治牛肉去咗边啊？我拎咗去喂狗，佢自己讲，因为见到隔篱间屋就本身个家人就食斋嘅，咁啊搞到只狗都要食斋，咁你有乜理由只狗要食斋咧？佢觉得，咁所以咧佢就将啲免治牛肉咧俾一只狗食。咁啊，系阿 Jo 知道一定闹啦。不过我觉得咁样都应该啊，系咪先？咁我俾佢煮个炒蛋薯条俾阿 Jo 食咯。呢个就系佢喺呢一日入面，好似有啲嘢突然之间唔同咗。星期四应该免治牛肉，但系佢煮炒蛋薯条。咁佢一直咧就喺度挣扎紧啦，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啦。咁就完结咗第一场啦。 咁下一场咧就系三星期之后啦。咁佢似乎咧系说服咗自己嘅，因为咁佢讲到佢依三个星期咧偷偷地啊会收起啲 passport 啊，偷偷地咧收起啲嘢啊，物执衫啊咁样，咁希望可以执到一袋。行李啦，又唔俾啊佢个老公知道啦， 真系好难嘅，一齐住喺同间屋， 好容易嘅咋，佢成日都唔喺屋企，收埋个可能袋。 系啊，啲男人嚟嘢噶。 唔系嘅，唔睇下边个男人嘅啫。不过阿租应该容易啲嘅，阿租应该都系大爷咁样坐喺度服侍完佢，跟住佢就走去瞓觉噶啦，应该都唔会吵屋企啲嘢嘅。 咁跟住老公都唔知嘅，但系咧咁啱嗰日咧，佢就喺度讲咧话佢个女翻咗嚟啊，阿 Milk 翻咗嚟，就同阿妈讲话我唔同我朋友 share 房住啦，我决定翻屋企啊，搬翻嚟啊。 佢个女翻嚟嘅时候都系大爷咁样噶，阿妈我要饮咩乜乜啊，阿妈我要食乜乜乜啦，跟住阿妈就自动波咁样做俾佢啊，哎唔够糖啊，你帮我拎啲糖。上嚟啦，咁啊，完全系大爷咁样，咁你知道其实好多小朋友都系咁噶啦，系啊，咁啊，但系阿 Miu 都大个噶啦，咁而呢个时候咧，咁阿 Shelly 就同佢讲咗一样嘢，就系话我要去希腊啊， 咁阿 Miu 咩反应咧？佢就系好大反应噶，跟住仲阿 Shelly 仲叫阿 Miu 照顾埋爸爸咁样，阿 Miu 就系个吓你为咩啫？你去希腊为咩啫？咁样啦，即系好大反应都好嬲啦。 佢觉得佢阿妈去到一定系。偷情或者是啊去做嗰啲唔三唔四嘅嘢。係啦咁啊唔啱啊媽你唔可以咁样做㗎。哎你咁样哎我搬返去同阿 Sharon 住。我唔喺度住啦跟住冇眼睇你啊咁啊走咗嘅。 係啦咁就係阿女嗰句为咩啫咁佢又一大轮嘅挣扎啦就问自己为咩呢其实咁样。咁呢个时候呢佢又讲呢话佢撞到 Gillian 一个邻居啦咁就係撞到佢呢喺百货公司买衫跟住呢就俾 Gillian 知道咗呢原来佢自己去希腊啊咁样啦。 即係阿 Gillian 应该系嗰啲即係好 JJJ 啊好白啊嗰啲人嚟㗎嘛。 讲是讲非啊。 第二次我俾佢知道咗俾佢知道唔得喎。 咁点知呢佢呢就喺阿女走咗之后呢就入咗屋啦咁然之后 Shelly 就话做咩呀你系咪想讲俾我老公听啊咁样啦。跟住 Gillian 呢就唔系喎而咧，佢俾咗一件咧好性感嘅睡衣佢送俾佢，话我自己唔着啦，你过去希腊着啦。 我支持你。 系啊，佢话我自己一直买，但系都唔敢着。咁即系系啊，你 估唔到你肯豁出去， 估唔到系你咁犀利啊！我支持你啊！ 即系证明呢一样心入面有想即系出走嘅呢个念头，唔系净系阿 Shelly 一个人有嘅，可能旁边有啲女人啦都会有 嘅吓。系啊，同埋阿 Miu 走嘅时候，那个的士司机都。喂好正啊呢个计划去希腊啦咁样。你会见到屋企人完全唔支持佢但係身边人其实觉得 好正。仔系支持佢嘅。佢个仔系话好用㗎。因为佢个仔呢系头先我哋讲过佢细个啦嗰啲咁搞笑嘢啦。咁佢其实长大佢而家系准备去做嗰啲街头诗人㗎嘛。佢个仔系比较嗰类。所以当佢同个仔讲呢个计划嘅时候呢佢个仔话好啊妈咪。 去啦去啦。 咁头先呢 ,Edwin 啦咁就系佢准备出发啦之前发生嘅。咁准备出发希腊发生嘅， 究竟佢有冇去到呢其实第一幕完咧都未知嘅，但系去到第二幕咧，大家就知道啦。因为第二幕一开始个场景咧，就系一个希腊嘅小岛上面，我哋又见到阿 Shelly 一个人啊，着住件 bikini 咁样，着住牛仔裤啊，好叹咁样喺张打开个太阳伞咁啊，坐咗喺度叹住啲太阳啊，好正咁样。咁但系咧，佢依然系即系一个人啊嘛。但系佢又要讲嘢，咁对住嚿石头讲嘢啊，希腊嘅石头听住佢讲英文，唔知听唔听得明咧？ 咁佢继续讲啦，咁样，但系佢都唔理啦。咁啊，点解佢得一个人咧？交代翻啦，原来咧阿 Jane 呢佢朋友咧喺上机嘅时候咧就已经识咗一个男人啦， 大只仔啊， 大只啦，又吸引啦，咁样 女权分子喎、 啊。系啦，跟住咧喺飞机度去咗个厕所啫，跟住就翻翻嚟啦。哎呀，我俾人约啊，你唔介意啊？可咁样啦。 咁我点啊？得翻我自己一个。咁你讲到咁样，你又俾钱又剩啦，咁唔通我话介意咩？ 系啦，咁所以佢最后咧，依几日咧都系自己一个，因为 Jane 咧有几日都冇翻过嚟啦，已经。 真系惨。 系啦，咁佢自己一个咁啊，进进出出啊，餐厅啦，咁样。 啲人当佢异物咁样，哇！你乜得自己一个人食饭咁惨嘅？ 好似好惨咁样。 咁啊，有啲好心嗰啲两夫妇啊，走埋你即系兜搭下，哎，不如你过嚟一齐食啦。咁啊，终于阿 Shelly 就即系，哎，性情难却咁样就一齐食饭啦，咁啊，咁讲啲话题咧，咁啊 Shelly 又好似。答唔到嘴，咁嗰班又係啲英國嚟嘅遊客啦，咁啲遊客就講：，呢度啲嘢唔好啦，希臘，你睇啲太陽又曬，啲嘢又唔好食，唉，真係英國好啊，英國乜乜乜乜乜啊，全部都好啊，但係阿 Shelly 梗係唔抵得頸啦，就話啊，佢一直都想嚟希臘噶嘛，佢好中意希臘噶嘛，咁佢就一句講埋佢就係話：，你知唔知啊？希臘嘅文化歷史有幾長啊？人哋啊發明咗全世界最重要嘅發明就係碌啊！嗰陣啊攞嚟啊，即係起神殿啊，起乜乜啊！英國人啊嗰陣啊仲係 攞住啲兽皮啊，然后打紧猎啫，你知唔知啊？咁全场啊静晒，咁啊吓，哦，咁啊食嘢啦，食嘢啦，食嘢啦，咁啊证明啊，其实佢同呢度即系都系啲英国人啦，都系沟通唔到嘅，反而其实佢自己一个就好向往喺呢个希腊嘅地方入面咧去生活嘅。 咁终于咧，佢又遇到一个男人、哦，原来咁咧，佢就叫佢做哥伦布啦。点解咧？因为佢咧有架船嘅，原来。 系啦，个男人叫 Costa。 阿 Costa 咧就对 Shelley 好似几有兴趣、哦，于是咧就请咗佢去佢架船度玩啊， 游船河啦， 游船河啦。 约咗佢第二日嘅，点知咧之前嗰晚啊谂约好晒啦，咁啊但系咧喺朝头早嘅时候谂住出发啦，同阿 Costa 去游船河啦嘛，点知呢个时候杀翻嚟嘅竟然系阿 Jane。 系啊，阿 Jane 就翻翻嚟话啊，我可以陪你啦，我哋去边都得啦，日日都可以陪你啦，咁样。 你依家先出嚟。 咁咧，阿哥伦布冇理佢嘅，依然咧系啊，我喺下边等你啊，咁样啦。咁其实咧 ，Shelley 都执晒嘢噶啦。然之后咧，阿 Jane 就话：你系咪傻咗？你以为自己系边个啊？ 呃你咋？ 哎呀，跟住但系咧 ，Shelley 系冇理到噶，依然系上船嘅。咁当然佢会清楚嗰个哥伦布嘅意图啦。咁啊，问清楚啊，哥伦布想点啦？其实系咪想？ 想創啦，發生關係嘛，哥倫布都話係噶啦，不過就 我唔會逼你嘅。 咁最後有冇啊？梗係有啦，唉，唔好講你啲。 開心啊嘛，咁 因為 Shelley 自己想啊，佢 就話。 咁然之後咧，咁佢就好開心啦，喺希臘。咁到最後咧，佢都係諗住同阿 Jane 翻翻去噶啦。咁但係點知喺機場嘅時候咧，佢突然之間轉變心意，佢想留翻喺希臘。 佢猶豫咗好耐噶啦， 系猶豫咗好耐啊！於是咧留咗喺希臘啦， 去咗 Costa 嗰個餐廳嗰度打工啦。咁佢個丈夫咧又打個電話翻嚟，有冇搞錯啊？你走咗去旅行，你成世人都唔去旅行，一去旅行你走咗唔翻嚟，有冇搞錯啊？你快啲同我翻嚟啊！阿 Shelley 冇理佢，做一樣最簡單嘅嘢，佢係咩咧？收線。跟住佢个老公又再打嚟，喂，你快啲翻嚟啦！如果你依家肯翻嚟咧，以前发生过嘅嘢我就当无数啦。你快啲翻嚟啦！跟住阿 Shelley 话：我唔会翻嚟噶啦。咁到最后 ，Shelley 都系决定留翻喺呢一度继续生活啦。而阿 Jo 咧就决定嚟希腊呢度揾佢，谂住叫翻阿 Shelley 翻去屋企嘅。咁我哋最后就见到，其实阿 Shelley 咧就一个人就系摊咗喺个海滩上面。其实咧佢喺呢一幕咧就系等紧佢嘅丈夫嚟揾佢。佢亦都谂住咧今晚咧就系会将张台摆喺沙滩旁边啦。然之后咧，我谂个老公嚟到嘅时候咧就一定会唔认得我噶啦，因为我依家改变咗啦，成个人我已经唔再系嗰个对住四埲墙嘅嗰个家庭主妇啦，我系变翻个 Shelley 啦，我变翻我自己啦。呢、这个时候咧，咁阿 Shelley 就话：如果到时我见到佢咧，就会话啊，你认唔认得我啊？我系你啲仔女嘅妈咪啊！曾经系你老婆咁。不过依家我又系翻 Shelley 啦，点啊？想唔想面同我饮杯嘢啊？咁呢个剧本就喺呢度完结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一劇之本会同大家讲 Willy Russell 嘅劇本，1986年写成嘅《莎莉要飞》，英文叫做 Shelley Valentine， 咁咧就系一个独脚戏嚟嘅，全个剧本咧就只有一个演员去做嘅啫。咁今次呢一个戏咧，佢就讲呢一个 Shelley 咧，首先就对住埲墙去讲嘢，然之后咧就对住嚿石讲嘢。我一开始就谂，其实独脚戏点样可以将个故事讲俾观众听咧？如果我直接同个观众讲，系一样嘅方法啦。但系今次咧，佢就唔系嘅，佢系对住埲墙同埋对住嚿石讲嘅。我记得之前咧喺香港话剧团咧有一个黑盒剧场节，咁佢有一个嘅独脚戏嚟嘅，叫人声。咁人生入面咧，又系一个女人啦，佢就系不断咁对住个电话讲嘢。咁啱啱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六姑都讲过，其实有啲咧就可能会对住电话啊，咁我哋就会知道其实佢讲嘢咧都有一个对象嘅，咁佢会对住某啲人去讲紧一啲嘢。咁而今次，其实佢可唔可以话对住一啲对象去讲紧嘢咧？因为 只不過是一埲牆和一塊石嚟嘅啫噃。 其實咧，做獨角戲或者平時有陣時一啲戲你長啲嘅一啲獨白啊，我哋即係導師都成日會講，你最緊要係清楚你每一句你個對象其實係同咩講嘢。你可以係電話啦，我哋頭先講咁好清楚就係對面嘅對方啦。有陣時甚至你可以同個天去講嘢啦，係咪？即係你質問我上天係咪？神你愛嚟 神 咯， 大大啲寫嘅。 係啊，咁你質問上天，咁你又對個天去講。讲嘢啦，墙都系一样嘢啦，公仔啦，系咪？即系其实幻想嘅对象啦，甚至其实都可以噶。即系你死咗嘅亲人，如果你有一场戏系嘛，你同佢讲嘢，咁佢一个幻想嘅对象，咁其实都系可以。观众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其实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一样嘢都可以用，不过你要清楚嗰样嘢系你用紧乜嘢，咁你唔会嗰个焦点会错咯。如果你自己都唔清楚究竟我呢扎嘢系同紧边度讲嘅咧，咁其实你就即系观众更加唔。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 但如果呢個劇本嚟講，佢就係首先啦嚇，佢係對住埲牆去講嘅。咁調翻轉，如果對住觀眾去講，其實個分別喺邊度？ 其實咧，嗱呢個戲咧，我頭先話 Act One 咧，佢兩場喺廚房嗰個戲咧，佢好明顯都係用牆去做一個對象嘅，即係當咗係一個朋友咁樣嘅，咁去講。咁其實 Act Two 咧，佢其實亦都好清楚咧，佢雖然有嚿石，但係佢你見佢呢度咧，好清楚話佢指向個石頭，然之後佢話。佢係石頭啊！我哋落機咧嗰日識噶。咁如果你有一句咁嘅對白咧，好清楚，其實你已經唔係個對象係個石頭噶啦。其實佢已經唔係對象。如果唔係，你唔會話喂佢係石，你唔會向即係你明，你一定要向緊一樣嘢介紹呢個石頭，即係你有另外一個對象噶啦。 係 啦。咁而嗰個對象咧，似乎如果我哋而家咁樣睇咧，其實佢可能真係已經係觀眾嚟噶啦。咁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我覺得編劇點解佢會咁樣做咧？就係因為確實其實佢都真係可以第二場成場對住個石佢講都得噶嘛。點解佢好清楚又唔係咁樣咧？其實都係標誌緊即係 Shelly 呢個角色佢自己個轉變。當佢去到希臘，尤其是去到呢一場戲嘅時候，已經係三個禮拜，佢留咗喺度三個禮拜啦嘛，已經嘅時候，佢已經係。可能揾得翻自己啦，佢已經係有咗自己嗰個信心係多咗，強翻揾得翻自己，所以佢可以好正面咁樣就將自己嘅故事去同觀眾去講， 同埋個對象其實係同個戲有關嘅，即係譬如人聲，佢電話係因為佢失戀嘛，佢同佢男朋友講嘢，咁但係依套其實佢到場係因為突顯咗佢。孤單啊，其實佢係冇朋友，所以先要同夢牆，所以依個設定係好好咯。 其實咧係，如果佢依一個形式嘅故事咧，我覺得會好啲。其實如果你睇成個戲，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咩感覺。其實佢個 Act One 係寫得好過 Act Two 嘅。點解我咁講咧？因為 Act One 嘅 Scene One 啦，我頭先都好着重就係我哋會睇到點解佢會嗰日特別。讲咁多嘢，其实佢系喺一个挣扎里面，因为我哋见到咧，就系因为有一个好大嘅冲突，就系而家有人叫我去希腊。你见到佢 系 从佢嘅对白之中咧，我哋见到呢个女人咧，可能而家呢个年代，而家呢十年咧，可能会少啲呢一种嘅女人啦，因为而家你都要出去翻工啊，即系你都要搵埋钱，即系而家 屋企嘅嘢都一样要做， 系要做，可能已经冇时间讲嘢，同墙都冇时间讲添啊， 希腊唔好谂添啦。 系咧，佢即系如果你褪翻即系我哋妈咪个年代啦，或者系咁嗰阵时咧，真系女主内噶嘛，真系你屋女人就系屋企去做即系凑仔做家务就真系咁样。你同外界接触系相对地会好少嘅，但系当你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越嚟越好似冇咗自己嘅人生嘅意义。尤其是当你啲仔咧大个咗啦，佢哋有佢自己嘅生活啦，即系仲搬埋出去添。咁你老公又继续喺出边做嘢，咁你日日就喺屋企，真系你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啲咩嘢可以。做亦都好似冇乜意思咁，自己嘅存在又即系冇人需要你，好似你 老公又好似唔系好爱佢啦。 系啦，一日可能就净系为咗煮嗰两餐咁，个老公你又要一定要煮得啱佢，即系佢 描写 佢描写呢个老公咧，仲要系好死板噶嘛，即系你佢话你去街角食嘢咧，都会水土不服噶啦， 唔敢饮嗰度啲水噶嘛，佢话就算出去。 咁即系佢又好幽默啦，呢个角色系咁但系你都见到咧，就系个老公可能同你结咗婚咁。多年啦，已經又即係冇曬嗰啲即係最初嗰啲温馨啊嗰啲咁嘅嘢啦，已經係變咗一種生活總之好有紀律啦。我翻到嚟星期一就要食乜，星期二就要食乜，咁你就總之係跟住就俾曬呢啲嘢我，咁就係咁樣噶啦。咁 對於個女人嚟講，佢就會開始真係諗自己究竟係點樣咧。咁所以佢其實個戲本身叫 Shelley Valentine， 佢裡面咧其實啲對白咧，佢都不停係咁樣講話，以前我曾經係 Shelley Valentine。嗱，佢中譯本咧，佢 cut 咗呢樣嘢嘅，因為即係可能佢唔想有咁多英文啦，即係佢始終想即係一個譯本。但係咧，如果你知道，因為西方人佢係直情咧，佢結咗婚咧，以前尤其是咧，佢係直情會將自己個姓咧係。改咗即係跟咗，即係 replace 咗，直情係替取代咗，用個夫姓取代咗，冇咗自己個姓。 都同日本 咁而家有陣時咧，會係加上去嘅。而家嗰啲咧，即係現代啲咧，會係加上去喺度加。咁但係以前係取代咗。咁所以咧，當佢嗰一幕有一幕就係講佢見完嗰個佢好朋友啦，即係知道佢係做高級妓女。咁然之後佢坐巴士翻屋企嗰場戲啦。咁佢一路講，佢話我就係想話 Shelley Valentine 到底即係。你去咗邊度呢？即係我好想做返 Shelley Valentine。咁其實就係講返佢，即係佢呢個其實佢婚前嘅自己啦， 做女嗰陣啦， 自己嗰陣係佢揾翻佢自己，究竟佢係想要乜嘢咧？咁呢一個身份嘅認同啦，即係呢個係對佢其實好重要。佢一直所以你見呢個 Shelley Valentine， 佢到最後佢都係同我老公講：我而家已經係翻 Shelley Valentine 啦。咁呢一樣嘢對佢係重要，即係揾翻自己嗰樣嘢。咁我哋見到好啦，佢第一幕嘅時候點解我話好咧？就係因為佢就係開始，但係正當佢喺呢個危機中年危機啦，或者係女人即係個師奶嘅，即係佢嘅中年危機嘅時候，佢開始有一個人竟然話俾佢聽，喂，不如一齊去希臘啦，咁有張機票，咁就會令到佢本身已經係有呢種嘅，即係好似覺得好死咁樣喺度，然之後突然之間好似有一樣嘢衝擊落嚟，咁但佢應該去定唔去咧？佢又覺得自己係去唔到啦，做最後都係因為佢老公咁樣，你點樣可以走啫？呢個咁 說服唔到佢，係 啦，係啦，佢唔會俾你嘅，咁所以點解佢會嗰日？就喺嗰日，佢做咗俾只狗去，即係隔離只狗，佢俾啲肉佢食咧。其實係有少少嗰種反叛啊，即係佢又知道可能佢去唔到，但係佢又其實係想有啲嘢，咁所以佢咪做咗樣，佢老公唔會批出，俾咗佢老公啲肉，啲狗食。 其實會唔會係一個試探嚟嘅咧？我覺得即係嗱，佢一開始做開同樣嘅嘢，今次我突然之間我轉咗啦，我轉炒單。係 啊，佢冇咁攻心計嘅，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純粹係佢即係下意識地有一種好反叛，佢想嘗試反抗，佢未必係話用呢樣嘢去試探，但係佢 就係覺得佢老公本身好欣然接受嘅，咦？可能我之後去希臘，佢都可能會欣然接受喎、即係會唔會對於佢嚟講有少少嘅，即係可能佢未必係好故意地用試探呢樣嘢嘅，但係。暗地裏其實可能佢都會啊，想試一下。 咁我唔知道佢有冇啦，我直覺好似覺得就係、是、即係冇咁勁嘅佢應該係咁，但係點都好啦。咁總之就係佢喺咁樣嘅心理狀態之下，所以佢嗰日就會做咗呢件咁樣嘅事。因為其實佢日日都可以啦，係咪？如果佢要 係 啦，係啦，佢都可以。咁但係今日就係佢就係、是、有一樣嘢。咁而我哋。亦都係因為咁咧，我哋會明白點解佢要講呢大扎嘢。其實佢有少少係想說服自己衝破呢樣嘢啦，但係亦都話俾自己其實又唔得嘅，即係不如算啦，你唔好諗啦，因為個老公咁樣係唔得噶啦，即係你冇可能。即係佢係喺呢種掙扎裡面，咁所以佢先係需要係咯，即係要揾啲嘢去講啊咁樣。咁你會比較明白佢成樣動機。跟住到咗第二個場口啦，即係喺同一第一幕係啦，三個星期之後 出發前 係啦，我哋會見到咧就係佢會講翻啦。佢令佢下定決心去決定去希臘係咩呢？就係、是、嗰晚啊，即係個老公翻嚟星期四冇免自由肉食，得個薯 炒蛋 炒蛋薯條嘅時候，個老公嘅反應咧就係將成碟嘢咧就係撥咗落去個身上面。咁啊，當佢嗰啲炒蛋啊滴喺佢個即係身上面嘅時候，其實佢就決定咗佢一定要走啦。但係咧，我哋會見到其實雖然你決定咗啫，但係你中間其實。都係反反覆覆嘅，咁樣好大，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決定。佢亦都有講過，就係話，當你想走嘅時候，但係你已經係發覺自己走唔到啦。你幾十年留咗喺度，你已經好似成世人就係只可以咁。即係佢面對緊呢啲危機嘅嘛，即係呢啲咁嘅困境。咁雖然我哋見到佢第二場嘅戲嘅時候，佢已經係下定咗決心啦，都係由。嗰一日晚開始，但係佢中間咧都係陪個仔，即係鼓勵佢，咁佢就會覺得啊好啦。但係其實個女咧咁樣對佢嗰日咁樣走咗去就話：喂，你阿媽你完全唔掂啊！咁樣即係我真我唔可以忍受你。 接受唔到啊！ 係啦，咁樣走，其實佢話佢個女一走咗，其實佢已經係放棄咗噶啦。即係嗰一刻，佢覺得即係可能係唔得嘅。 咁但係就係嗰個時候咧，佢個鄰居咧就走嚟，就俾咗件睡袍佢。咁而嗰樣嘢咧，又係即係對佢好大嘅鼓勵嘅。就即係正如頭先阿傑所講，即係其實可能呢一樣嘢，其實好多嘅師奶嘅都有嘅。但係問題就真係冇人夠膽或者冇咁嘅機緣去做。咁所以見到會。你得啊！ 你實現我嘅願望啦！你帶住我件， 我就真係著唔到，好似好勁咁。平時我，但我真係原來冇，即係買咗呢件性感睡衣，但係一直都唔夠膽著。咁不如俾你啦，就係咁。咁樣對佢其實係一個好大鼓勵。所以我哋見到，但係點解佢呢刻佢仍然係要咁樣講咁多嘢咧？同夢牆就係佢正正其實係準備咗，已經係佢話阿 Jane 已經係會嚟接佢噶啦。喺機場已經唔知等佢，佢而家係叫咗架車咧，即係佢最後其實係叫車嚟接佢噶嘛。咁其實就係佢最後一刻嘅，即係最後嘅決定嚟噶啦。佢已經執曬行李噶啦，因為。 但我睇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仲係有少少猶豫 嘅 喎，即係喺第二場。 所以係我嘅意思咪就係、是、啦，係啦，係 咪好？ 係啊，所以就係佢，如果佢完全決定咗，佢就唔會講咁大撇嘢啦，就走咗啦。所以其實即係佢喺嗰樣嘢，佢其實仍然你個心就算你決定咗，因為咁大事，你真係離家出走喎，即係個老公唔知喎，仲要 係啊，佢到最後就仲諗緊講唔講俾佢聽。 即係你仍然會覺得係好似即係應該係要講先，但你又知道講咗先係走唔到噶啦嘛。咁所以咧，你始終都係有，即係你個心裡面係會好 罪疚感啊。 好多嘢嘅，好複雜嘅其實，所以都點解佢好係佢要佢好焦慮啦，亦都係會咁，所以佢先至係臨走佢。真係要叫車前，佢都要講一撇嘢出嚟，即係同我唱，亦都係同自己啦。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即係同自己，即係去講咗佢呢樣嘢，然之後到最後，佢都覺得係啦，好啦，我哋去啦，即係咁樣就係真係出咗門口。咁我所以覺得呢兩場戲咧，你會好清楚睇到點解佢需要講呢撇嘢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你去到第二幕咧，相对地咧，你就会觉得。首先一嚟去咧，就真係，所以變成佢要對觀眾講啦，因為佢已經冇一個好大嘅狀態咧，佢要去揾一嚿唔知咩嘢，去咁樣去講一紮咁樣。 唔係，我一開始嘅時候我都覺嘅，因為佢講緊佢嘅經歷係點咧，就係阿 Jane 跟咗個男人走咗嘛，咁換言之呢幾日入面咪得翻阿 Shelly 自己一個人咯，咁自己一個人，咁佢又唔知同邊個溝通，所以佢就會同個石頭講嘢。我就開始覺得，原來係咁樣，所以你同嚿石頭講嘢。 係，但係咧你要諗翻，佢而家唔係喺嗰幾日嚟噶嘛。 係啦，之後睇落去就發現原來 佢其實而家係三個禮拜之後噶啦嘛。咁其實咧，所以佢。石头，所以可能佢就系啦。第一日佢咪话我落机就识到呢个石头，可能初佢就真系会同个石倾偈噶啦。 系， 因为真系又唔知点。但系去到呢刻，去到嚟到自己而家呢一刻咧，其实佢已经好清楚自己想点噶啦。某程度上去搵翻自己噶啦，已经。咁所以嗰样嘢咧变咗就系佢系要将佢自己嘅故事去讲俾个观众听，就系多过自己佢里面有一啲嘢需要抒发啦，已经系。咁但系呢一个嘅动机其实相对咧系细咗噶嘛，同埋嗰样嘢咧即系变成咗真系。就好似 交代多啲， 系啦，系个交代去讲翻我呢三个星期发生咗啲咩，就多过系要真系自己处理一啲嘢，而导致佢必须要讲呢啲说话。咁所以呢一样嘢，令到你睇落去嗰样嘢，会觉得嗰个力啊会系细咗噶，变成咗真系我同观众去分享我呢三个礼拜嘅嘢啦，即系咁样嘅一样嘢。虽然佢到最尾，佢都会系定系将呢一刻，佢其实定喺佢个老公就系嚟到嘅一刻。咁佢三个礼拜冇见到佢老公咧，可能佢都有啲忐忑嘅，所以会导致佢都会去想讲下啲发生咗啲咩事。但系嗰样嘢你见佢咧，其实佢相对地都系 calm 噶啦嘛，已经唔系再喺一个好大嘅挣扎里面。即反而佢老公應該係會緊張啲嘅，佢嚟見佢嘅時候，佢老公係應該其實應該做一段係佢老公嘅獨白啦，係 佢 係啊，冇錯啦，係啊， 好長， 我因為究竟而家發生咩事咧？個屋企即可能其實咁樣嘅戲劇性可能仲好啲，咁但係佢而家係選擇呢個女人嘅時候咧，咁變咗所以個第二幕咧，相對地我自己覺得咧就係 冇咁好睇嘅，即係成個劇本嚟講咧，係相對地係弱啲嘅。咁、 但如果我哋話想叫做嚇改善一下呢一個狀態，即係話覺得好似弱啲，佢講呢一堆嘢出嚟嘅動機好似不明，咁我哋點樣去改善而令到呢一場戲會做得更加好咧？即係喺劇本上面。 其實咧，嗱，你可以。最緊要嗰樣嘢就係你要令到佢本身仲有一啲掙扎啦，一定，因為我哋唔會無端端去對住，就算你平時揾朋友，你都可能真係，有啲嘢嬲啊，或者有啲嘢諗唔通啊，你先至真係要揾個朋友出嚟，我要呻一大輪啊，即係咁樣。你如果突然之間自己講九個字嘅，即係你知佢呢個 full length 你一半其實都成九個字，即係半個鐘啦，起碼，即係要自己無端端講一大撇嘢嘅時候，咁嗰樣嘢係。你要俾到佢一個即係個處境，就係佢仲要係一個，佢係有一種乜嘢心情，除非佢係好憤怒啦，係一個，或者係一個好好興奮，或者係佢一個好掙扎，仲係有一啲未確定嘅因素。咁當然，如果我覺得可能佢係有兩難嘅，因為如果佢覺得 Shelley Valentine 去到呢一個階段，佢都仲係掙扎緊咧，咁其實個戲又好似冇佢想做到，其實佢已經揾翻自己啦嗰樣嘢。咁但係如果要做到佢已經揾返自己啦，咁你好肯定嘅時候呢，咁就變咗呢一撇嘢點樣交代出去，佢喺希臘呢個過程佢點樣去講出嚟呢，咁其實就令到佢有一個難度，咁佢而家就選擇咗咁樣。咁當然啦，你都可以話如果 Shelley 其實嚟到呢一刻，佢對佢老公之間嘅嗰個愛係咪其實仲有一啲，如果佢擺多少少喺嗰度，令到佢會諗，如果我老公嚟到真係叫我走，其實我走唔走呢？如果佢真係好愛我，佢又真係仲係好愛我，咁其實我仲愛唔愛佢呢？即係我哋可以有咩出路呢？即係我哋之間，即係如果佢擺多啲喺呢個位嘅時候呢，咁可能嗰件事呢又會好啲嘅，即係會令到個戲本身嗰個動力會大啲。咁但係係咪作者嘅原意呢？因為佢而家可能真係想要佢係真係可以飛到出去嗰種嗰種感覺， 逍遙自在。 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取捨嚟㗎，變咗即係咁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好明顯啊 ，Shelley， 你覺得佢真係去揾到自己啊？佢甚至你覺得佢應該唔會走添，嗰、那個好似應該係會大啲嘅嗰樣嘢。咁變咗就會出現咗嗰、那個好似變咗你講呢撇嘢就、那個動力細咗嗰樣嘢。所以冇嘅，有陣時劇本呢樣嘢都係你點樣取捨啦，同埋佢就係啦。我哋頭先話，如果可能戲劇性啲，可能真係講佢老公嗰邊，咁但係又變咗唔係一個女人嘅自己一個戲。咁我覺得佢寫呢個戲咧，係想講一個真係一個女性係一個家庭主婦點樣真係可以揾到自己。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佢就選擇咗係咁樣。咁你話得唔得咧？我覺得個戲都好睇嘅，依然係好睇，因為佢風趣啦，呢個角色啦，佢個角色設計得係好好啦，佢本身呢個都係一個喜劇嘅寫法嚟嘅，咁樣變咗都會好睇嘅。只不過如果你從成個劇本真係去比較咧，就會覺得頭嗰兩個先就真係好睇啲嘅，真係嗰樣嘢咯。 呢套沙莉要飞呢其实真係好有趣，我自己就咁睇劇本呢我都咔咔咔咁笑，因为真係啲对白写得好幽默啊，其实个处境都好笑㗎嘛，个师奶仔为咗去 处境好笑，你第日经历呢一个处境嘅话，我睇下你笑唔笑得出。 即係旁人睇好笑，但其实諗真啲其实好笑，你諗下一个师奶仔为咗去两个星期嘅旅行，然之后同伴长咁大挣扎，其实係有啲少少荒谬性喺里面㗎，即係使唔使咁啊去两个星期旅行啫，咁 但系同时又睇到佢个老公真系咁样，即系你知又明啲啊，比较上系即系古板啲，即系系封建啲即系嘅老公。 但系呢个八六 即系咁样噶嘛，系咪有阵时咁咁你点样去？點樣可以改變到佢呢？即係你點樣可以改變到呢個處境呢？ 就算唔係八六年，其實而家都會㗎。有時我爸爸都唔想我媽離開佢咁耐啊，咁樣㗎。 愛啊嘛，呢啲係。 佢裏面咪話，即係我去廁所去多去兩個鐘，佢應該都話係俾人綁架。 標心。 出現即係要成日即係隨傳隨到㗎嘛，真係喺呢個角度係。 係真係好好笑。同埋呢套其實咧喺香港做過嘅，喺93、94年嘅時候咧，當時個女主角咧亦都。都是得到劇協的最佳女主角，那陣時是喜鬧劇的女主角歐嘉文做的所以大家有機會真的要看看，真的是很有趣很有追看性的一個獨白啦。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